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希姐。 希姐最近有什么近况可以分享吗？ 有，我想这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很大的相关，就是昨天我去看了《星际大战》。 昨天是指12月31号吗？ 不是，是12月19号。 哦，我们这个其实预录了嘛，因为你要出国玩嘛。 对 对对，所以我们还这次跟大家这个祝福大家这个新年快乐，2016年来了。 嗯， 然后你说你去看了《星际大战》， 没错， 你很有感触喽。 我觉得他这一集好用心，而且他竟然能够把那个原班的嘛，就是好几年前的第一集的那些原班的嘛，都找回来，非常 的用心。像那个莉亚公主， 对啊，我以为他已经翘辫子，就想到 莉亚公主，她生平好像就只演过这几个电影。 那我问你，那个演那个陆克的那个，他是不是也只演过《星际大战》，后来就消失了？ 陆克 天行者 没有吧？ 因为他那个时候演陆克是演那个就是第一男主角嘛，那理论上演完这部应该会超红啊，会红好一阵子，对不对？ 嗯哼。 但是事实上好像看他演完之后，好像在别的戏里头对这个人没什么印象了。 对，那个刚才我提到那个莉亚公主，其实就是类似的状况。她就是演完了那个《星际大战》第四集、第五集、第六，就是四部曲，就是其实是第一二三集啦。 嗯， 好，就是四五六啊，在时序上是四五六。她演完之后，她演的过程中就有点精神疾病，因为她本来是想要演一部不怎么红的影片，没想到爆红，导致她压力过大，然后听说在片场都要都要靠吸毒来维持他的这个。 你是说莉亚吗？ 莉亚公主。然后你刚才提这个男主角，陆克嘛，就是演这个 Skywalker， 陆克 Skywalker 这个天行者这个，他好像也 没有。我现在正在看他演了非常多片，只 是 辨识度好像不是很高。 辨识度不是很高，都是红色的嘛，对不对？你要知道要是变成蓝色的才表示真是有人编辑的东西。红色的、就是。 我们在说的是 Wiki， 对不对？ 对对对，是的是的。他演《金牌特务》中的阿诺教授， 完全没有感觉。 完全不知道他是谁，因为可能，但是可能老外会对他很熟悉啦。 嗯。 毕竟那个外国脸孔对老外来说辨识度会比较高。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1月1号播出了这一集是在12月20号、先预录的，因为你要去这个日本行嘛。 嗯， 那我们是要聊星际大战吗？ 你觉得呢？ 还有七部啊，我觉得我们要一下子挑战这个有七部曲的这个作品，就好像我们要挑战这个哈利波特。说到哈利波特，你想到了什么？ 是那一部。 说不自觉我们又还是在这个话题上兜。说到了哈利波特就想到了史内普。 为什么会想到史内普？ 说到了史内普，你会想到谁？ 我会想到陆克自己演那个莉亚和韩索罗的儿子的那个叫什么凯罗伦那个反派角色。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他是新的黑武士嘛？那他一开始不是戴着那个黑武士的帽子，戴了很长的时间， 而且很帅。那个是忍者造型的一个面罩。 然后对，然后你会期待说，等一下片中他一定会把那个帽子拿掉嘛？然后想说， 我又想象说他拿下来的时候是基诺里维， 我以为是像绿箭侠那样子角色，就很长得很帅， 也可以 这样。 对对对，然后 结果 有一点胡渣这样。 靠，拿下来是史内普。 史内普，这个网络上面有很多的这个说他是史内普的这个亲戚，他会说去去武器走，然后那个正派角色的那个武器就会飞得老远这样。 他确实有秀出这几招嘛，对不对？ 我跟你讲，因为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只有我看当下就已经有这种念头了，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 Google 搜一下，就发现很多人都跟我一样的想法，所以搞不好这应该是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对， 选角上面有失误。其实我还有想到那个别的电影，像那个Kick Ass 那个， 那个男主角，对，我有想到他， 那个男主角， 对， 也是异曲同工之妙。我觉得选角真的大失败，他看起来就是一个 loser。可是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他跟他爷爷还长得真的有几分神似。 你是说他爷爷年轻的时候吗？ 对啊，你有看、 外公吗？ 外公，他外公 ， 对吧？ 对对对， 脸长长的吗？ 他外公的那个角色，其实我那个时候看也是觉得奇怪，觉得应该可以再长更帅一点的来演，但是好像也是一个就是有点路人的那种感觉的一个男主角。 但是他的外公还是比他强了，因为他外公在后来愤怒的时候的那种表情，跟这一集这个、凯罗伦愤怒的时候的表情，哦，凯罗伦还是真的史内普了一点。 对， 他的外公还是比较有那个绝地武士的那种愤怒的那种情绪的感觉，我还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嗯， 在选角上面，不知道怎么选。哎，所以我们这一集是要聊 Star Wars 吗？ 对，我们第一段就先这样结束。 好， 第二段我们再回来聊 Star Wars。 好 ，OK， 好，先这样，好，休息一下。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像我前几天就有在这个第四台 Cable TV 这样上面看重播，你有看重播吗？ 有啊。 那你觉得那个最新这一集是不是很难让人接受？ 最新这一集就是它有点像 RPG 模式嘛，就是闯了什么东京，然后纽约， 东京， 然后俄罗斯 ，我觉得太荒谬了。这他电动玩具跟他实际的电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而且他电动玩具的角色都有在这一集最新这一集出现哦。 然后坐电梯上去之后，第四集的大坏蛋突然变成是这一集的那个美国总统。 对对对，我觉得，哎，等一下，这段是什么？跳到哪一集个节？ 我们现在不是在聊恶灵古堡吗？ 对对，恶灵古堡嘛，对啊，恶灵古堡哦， 对吧？ 我觉得真的很荒谬。恶灵古堡这个系列最新这一集是第五集嘛，然后第六集是2015年开拍，这个系列是第五集嘛，第六集是 第五集吧， 2017年是最终章。 对， 所以第五集是2012年，三年前，这么烂的电影是三年前，我以为是前年还是去年。 很久了， 所以说下一集最后一集第六集是2017年， 是、 哦、我不知道他还能怎么掰。 而且你不觉得那个女主角米娅乔尔，她从我还很小的时候，还刚读大学的时候演这部片、到现在，这个戏拖得很长，然后你就不担心说她老了然后没办法再演了？ 她都生小孩了，然后身材还可以维持这么好、然后还可以继续这样踢啊打啊踹啊扫射啊飞来飞去，我觉得也是蛮佩服。而且导演是他老公，你知道吗？ 啊、哦，我知道我知道， 就也是很神奇啊。我们怎么突然在聊恶灵古堡？ 我们不是要聊恶灵古堡吗？ 我们还不是在聊别的吗？ 没有，我们就是要聊恶灵古堡。 哦，那这五集里面你最喜欢哪一集？ 可能第一集勉强还算可以看吧。那个雷 射光，你有玩《恶灵古堡》的？ 有玩过？ 你有玩《恶灵古堡》游戏吗？ 有玩过一两集，对。 我那时候国中的时候很流行这个游戏，然后同学们就会跑到同学家里面，然后把灯都关起来， 嗯， 然后就在那边玩，一个人玩，别人在看这样， 嗯， 然后我们就会一起被吓到，一起产生恐惧这样。我觉得这个系列非常棒。然后当他第一集上映的时候，完全跟这个电动玩具没有任何的关联性，几乎没有，除了那个名字一样，就是什么保护伞这个组织，除了这个一样之外，欸，女主角也不一样啊，然后剧情好像也搭不上线，欸，但是意外的超好看。 那个时候 有点失望对不对？就是 刚，欸，开始有点失望， 嗯， 但意外的超好看。 嗯哼， 至少他在那个，比如说你刚才说那个雷射光嘛， 欸，我很喜欢那一段。 嗯，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具巧思，然后最后那个兔子变成怪兽之后跑到火车上，我觉得也很具巧思， 嗯， 很细腻啊。但是第二集就是第一集大概打八折，第三集大概再打八折，第四集是直接打对折这样。 我几乎都快忘了他二三四在演什么。 第二集的时候他就快变成超人， 嗯， 然后他跟他的那个兄弟对打嘛。第一集有一个角色救了他，然后在第二集变成那个巨大的巨人怪兽。 哦，想起来， 就跟他对决。第二集是这样，然后第三集他就正式变成超人，然后好像是在沙漠里面吧。 对。 然后第四集在演什么？ 第四集最后打到一个船上 啊，对对对对，然后还有点搞笑嘛，对不对？故意骗大家说他们好像挂了，事实上是别的地方爆炸这样。我觉得那个也是非常烂的，一点用心都没有用心的，就在电影院看就是觉得靠，这什么鬼烂片啊。第五集呢？第五集我没有去电影院看，我已经放弃它了。而且我第一次看到第五集是在大卖场里面。 哼，你在大卖场 里 面看？ 大卖场在展示他们的那个电视机的好坏的时候，就会播这部影片。 那你站在那边看了两个小时多吗？ 没有，我看了15分钟，我想说，我大概了解为什么大卖场要放这个影片。 啊， 它只能让人驻足10到15分钟，最多。 啊， 不会在那边一群人聚众在那边看电影，那这样子大卖场就达到它的功效。它的目标不是要放电影，它的目标是要让大家去比较那个电视机的好坏。 好， 所以一般的大卖场会放那个风景的一个轮播的一个影像嘛。 嗯， 那放这个第五集《天谴日》呢，跟放那个轮播的影像是有相同的效果。 等一下，那你会不会觉得在看这部片的时候，他觉得有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在？就是 怪的逻辑， 我点一下，就是第四集那个最后面那个戴墨镜那个大老大，他你不觉得他超级强吗？ 對對對，他的嘴巴是不是还可以变成那个怪物状？ 有点不太記得。 然后他可以瞬间移动，然后可以很迅速的跟，嗯，同时跟两三个人对打。 他可以瞬间移动，这我是肯定的。 嗯， 然后但是他在第五集最后面的时候，他要求女主角。就是觉得他要求女主角去拯救，在第六集就还没上映那一集要去拯救世界，但是你不觉得因为他在第五集就已经展现出他非常强了，那为什么他不自己去就好，一定要女主角去，他就一直顺你啊，一直顺你就好了。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导演和编剧他本身可能也觉得不知道在自己在写什么，但是 就是可以赚钱就好，这样， 就是， 这样的概念。 对对对，我觉得是。然后那导演跟编剧都是保罗·安德森哦，保罗·安德森，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名字，保罗·安德森。他拍过很多奇奇怪怪的电影，比如说都是电动玩具翻拍的。 嗯， 所以他在美国可能是被定位成是电玩游戏翻拍的这个 top one 的人士，比如说他有翻拍这个《生死格斗》。 嗯， 然后他有翻拍什么《剑客联盟：云端之战》， 庞贝，我觉得他的电影基本上都是吃特效。 嗯， 所以说可能电影公司赋予他一个责任，就是说，哎，我们最近又推出了这个新的特效产品，制作特效的速度超级快，而且可以做什么样的渲染，做怎样拟真，做怎么样的一个新的功能，你就把它弄到电影里面去吧。 就给他，还给他试用这样子，哎，好的话再来买这样。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就是他就是一个这个商品展售员，他就用这个方式去展售这些特效产品。 嗯， 然后哎，可能有些人，比如说像《头文字 D》，你有看过这部电影吗？ 没有。 《头文字 D》可能就是看了《恶灵古堡》之后，看了《恶灵古堡》之后，就跟他们买了一些特效的器材设备。 嗯， 然后就哎，就去拍《头文字 D》，所以《头文字 D》里面那个赛车全部都是这个3D 动画，就是拟真的虚拟动画、嗯。我就是这样判定的，反正不管是不是真的啦，听众朋友可以去查证。可能是真的，可能假，但是我就是这么认定。我觉得这个导演就是一个特效展示员， 嗯， 所以他的剧情啊，合不合理啊？ 而且不是那么重要，他还有一个好处，他还有一个好处，因为他自己就是导演，然后米拉乔拉维奇就是他老婆，所以关于那个演员女主角最贵的这个演戏费用、哦，他可以跟他老婆就是可能要 cost down 啊，都很好谈。然后而且他的特效又是厂商提供试用机来给他用，搞不好还收取广告费，哇，赚翻了， 这简直是所以你看这个米拉乔维奇在电影里面都没有亲热的戏， 嗯， 这样是不是有点不道德？ 可是有点裸露的部分呢、欸、 裸露反而身材就是也就是那样嘛，大家有看过了。他第一部电影是《重回蓝色珊瑚礁》，他演一个大概16、17岁的小女孩， 嗯， 然后就一炮而红，一炮而红，然后就演《第五元素》，你还记得《第五元素》吗？ 记得。 那你知道他的造型吗？ 红头发，短 绷带 短的，然后绷带，对， 哦，那个也是非常的激情四射， 嗯。 嗯，好，欸，我们这段可能聊得有点长，先在这边稍作休息一下。欢迎回来，我是伟刚， 我是希杰。哎，伟刚， 嗯， 你有什么近况要跟大家分享吗？ 近况，嗯，今天是12月20号嘛， 对。 那我昨天呢是去看那个《星际大战》， 嗯， 对。然后在之前就在画一些这个 Photoshop 的一些练习，找一些东西来画。对，那像你知道蛋黄哥吗？ 哦，我当然知道啊。 蛋黄哥是这个日本动画角色，这个三丽鸥，哎，你这个经纪在三丽鸥做事嘛？ 啊，对对对。 哎，他三丽鸥办了一个比赛，就是哎，跟广大的这些插画爱好者们去募集这个角色人物来比赛。那这个第一名呢，我们三丽鸥就会把它实体化、商品化，推到市场上面去用。那这个蛋黄哥呢，想当然尔拿了第二名。 欸，那 第二名是不是第一名是这个寿司人，就是那个 sushi 寿司人，好像是一个鲑鱼吧，鲑鱼造型的这个寿司。老实说我根本不认识啊。你有看过第一名比第二名还要不红吗？ 没有欸。 但是第一名他好像也是有三丽鸥有给他实体化商品化这样。欸，但是那个蛋黄哥的人气呢也非常非常的高，然后广大的粉丝就说他一定要商品化，一定要实体化，希望三丽鸥可以帮广大的这个粉丝满足这样的心愿。欸，所以就让他这个让他商品化。欸，果然就一炮而红，红到台湾来，很多人都去会去买那个蛋黄哥的商品嘛。 便利商店也会有活动。欸，我就跟我哥讨论这个，聊这个。欸，聊聊聊，我就说，欸，我最近在学 Photoshop。然后我们就聊到说，欸，或许我可以画一个砖头哥。嗯，你觉得为什么我会选砖头哥？以你对我的了解， 砖头， 对， 是因为 就是红色的砖头。 你老家附近有一些砖头，是这个原因吗？ 哎，这个是占了一半的原因，然后另外一半的原因是因为我哥哥说这个蛋黄哥是一个软弱的象征，好像随时都会被人家捏爆捏破，他看起来非常慵懒啊，就一切都无所谓这样。那我想说，那要跟他做一个对比，他的反面，所以我就画一个很坚强的一个角色。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是占了 50% 的原因，另外 50% 的原因是要跟蛋黄哥做对比。嗯哼，所以我就画了一个砖头哥。 欸，为什么你不是用， 但是 为什么你不是用以拉去画，是用 Photoshop 去画？ 欸，Illustrator 也可以画，我也有想过要用这个。我画完之后我就想要调整，之后可能我就会改用 Illustrator 去制作，因为它可以这个向量图形嘛，可以无限放大， 嗯， 可扩充性比较高。 那你会把它推出成赖推图吗？推那个图， 欸，我们不是有一个好同仁出了赖推图吗？ 对啊， 他好像是用小画家画的。 其实他推出的图还蛮好用的，你知道吗？因为 你说 很多 内文很多样， 虽然画的有点那个歪七扭八，但是很好用，我觉得。 嗯，我觉得他应该要接受这个原力的召唤。 怎样？ 他欠缺的就是那个觉醒的动作。 啊， 我觉得他非常有角色设定的能力， 但是 可是他对于原力的掌控。 可是我 太过于原始。 就在我帮他消费了那个赖贴图之后啊，然后有一次我上班，中午去吃饭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他，然后我就问他说：“欸，那你上次那个贴图卖的怎么样啊？”就他跟我说卖的烂死了，他要推出 烂透了吗？ 烂透，然后他要推出这个卖这个赖贴图，就是他放弃当原力武士了。 哦。放弃了，他还没有接受黑暗的召唤和光明的召唤，他就放弃了。 对， 但是我认为他对于人物设定，就是包含那些吹风啦、啊、睡觉啦、打呼啦、好棒棒啊、振翅高飞、怒火，哎，我觉得他的概念非常好，哎。 是。 可是看那个线条，看那个线条真的很像，真的就没有接受师父的训练， 就40块啊。是要做多少， 所以40块。好好，那不知道他可以抽多少。我觉得我可以画的比他好，但是我没有办法比他有创意。 嗯， 所以可能需要合作。嗯，好，没关系，反正大概这是我最近在做的事情。而且我们这一集录完上映的时候，我们已经公布了第一张的那个智障图案嘛。 欸，现在已经公布了吗？ 还没，还没， 还没，还没。 今天是观众听众朋友们听这一集的时候是1月1号， 嗯， 所以在未来的此刻，已经啊公布了， 已经公布了，对， 对，不知道反应如何，你有办法预知未来吗？ 嗯，就那几张跟之前这个节目上映的时候的那个安赞书应该差不多吧。 但是我觉得那个图片非常智障，欸， 是你那天给我看的那几张吗？ 啊，对啊，就总共也就一张而已，就是我们 两个都比出很，啊，文案也是一样吗？ 文案也是一样嘛，文案当然会微调修正一下。 OK OK， 好， 嗯，可能会再更无厘头一点。 好， 嗯，其实我今天还有想要试图画那个 BB8， 那个 BB8，嗯，对，但是，就还是有点困难。 好，那第三段就是这样子咯。 好， 刚刚情况分析。 嗯，好，那休息一下，好，稍后回来。 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啊，这个第四段我们前面聊了很多，然后这段呢要聊聊反省、检讨、自省。你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今天此时此刻录音的时候是12月20号嘛，所以这个影片可能已经在网络上酝酿了10天咯。哦，此时此刻是这个大家收听的时候是1月1号。这个柯文哲柯市长柯P市长的这个反省，好像是反省吧。你有什么心得吗？ 我今天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啊，我先说一下下面的推文都在讲什么，都是在讲柯市长加油什么什么东西的，柯市长好棒之类的。然后但是我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心里就是一个感觉，因为我跟你讲，我平常在公司上班做的就是这种东西，就是这个影片拍摄，这种影片， 对。 然后所以我知道说这些桥段呢都是要先桥好的，就是如果是我来拍，他说柯市长，那你等一下脸就朝这边，然后这样讲就好了。不要， 比如说你现在在讲的时候我就打开这个影片，他一开始对着窗户在看， 对对对， 照一下， 这些都是演出来的，对对对。 然后他看一下稿子， 对对 对, 对， 写字、写字也有人拍， 写字也是，就是柯市长，你等一下就拿着这个文书啊，就是稍微好像再看一下这样就好了， 前后翻一下， 所以都是很， 这叫 做我看就会觉得很假，对， 好，这都是一个过场的过程，那一定要有，不能没有，少了就会少一位。那你觉得他真的是在反省吗？ 我觉得你要想 这影片， 你反省，你自己反省就好，为什么要把它拍成一个影片抛出来？所以这背后的动机，我希望听众能够自己好好想一想。你小时候被妈妈打，然后你去反省，你 妈 妈 说你去厕所面壁， 就我拿着手机 厕所面壁 挂在墙上，然后还把我反省的过程拍下来，你是给谁看呢、啊？你是反省给谁看、啊？ 我觉得你这个例子举得很好，我现在就可以即兴的演一段。这个妈妈，我今天做错了很多事情，虽然大家都对我还有很多的期望，可是我知道我今天的表现还是没有足够让你满意。考试的时候，对，我作弊，妈妈对不起，我深刻的反省了，我还可以做得更好。这不是很 gay 森吗？ 然后我还打， 然后再把这影片，然后获得，你看，12月20号获得了两个小时，获得了74538个人说赞。然后上面就说、这个、 下次考试还是在作弊。 对对，小屁孩，你一年做的分量都超过你同学做的哟。就是这个小屁孩，希望你每天都睡得很好，不要像某人一样哦。就 对的， 好像怪怪的哈、啊。而且你还把这影片寄给你妈妈。对，妈妈，我真的反省了。 然后你的朋友都会在下面突然说好，维刚加油，下次不要作弊哦。 所以公关的性质占了 100%。 我不喜欢，我跟柯P一样，我不喜欢说假话，我觉得公关的成分占了 100%， 100% 是公关性质， 网络时代啊，对吧、啊、 但是我觉得他做这个还是比其他的市长来的好。其他的市长我也不知道，他就是，我即使知道他是公关，但是他还是在我心中，从这假设满分是100分的话，然后我先给他一个分数，他做完这个影片之后，我还是给他默默的加了一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算我虽然我知道你的工作性质，我也知道这个非常的公关，但是我还是默默给他加了一分。他还是即使像我们这么明白人，我们都是明白人，即使我们这样的明白人，我们还是，我还是过来，我不知道你有多少，但是我还是给他加了一分。 对， 为什么所以这个公关的效果是有用的？ 这个应该不是有用，是应该说是你本来就不讨厌这个人。 哦， 你懂吗？今天如果 对本来就没有， 今天他如果是谁啊？ 某一个我们讨厌的政治人物的话，可能就会觉得，哎 ，gay 森 gay 森，扣10分。 对， 那今天是一个你还没有不讨厌的人，那他做了这样的影片，即使你知道这是给钱，但你还是会给他加分，至少他有花那个、那个钱，因为拍这种片要花钱嘛，对不对？ 还要花时间。 我猜这个大概10万以下，然后就、就开出来， 不用发包。 这搞不好是发包的，对吧、啊？然后、 用 纳税钱去讲做这个影片，然后我不确定了，我没有去查，然后就反正至少有心啊。 比如说他在4分15秒的时候提到说，这个记者问他说：“哎，台风天你怎么没有在指挥所作证？你怎么跑回家吃饭？”他回答记者说：“台风天难道我要去外面吹风淋雨吗？”诶，他自己的反省说他觉得这样子非常的没有同情心同理心，因为确实很多人在此时此刻淋着风淋着雨在外面工作着，比如说清洁队的人员，比如说这个交通疏导的人员，但是他就是没有提到台电的员工。诶，如果他有提到我们这个 B 公司的这个员工的话，或许我会给他加2分哦。所以我觉得这即使知道这个是个公关影片，但是真的就是有做比没做好。像这个我们的好朋友这个何先生他也有分享了，他也分享了这个影片。可是他并不是称赞这个柯市长做得多好，他是批评其他市长做得很烂。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做还是有加分啦。 所以他才要做。 那你有办法做出这样的影片，然后来拍摄我们的重要的高级官员吗？ 他，你仔细看他的影片，其实是有前景深的。这个以我们这个贵公 B 公司的摄影器材，之前是没办法做出来的。但是我预期是在2016年，你再去看像这样类似人物访问的性质的影片，有时候应该会也会出现这种有前景深，然后。画面会比较漂亮的影片出来， 质感加分。 对，因为我们有一些新的机器出来了。对， 好，就希望我们也可以达到这个7万多个人按赞。 但是那个风向不对，所以因为柯市长的话，他是柯市长的影片，所以他风向是对的。那就 个人魅力凌驾一切， 就算他用 DV 拍的，那个按赞数也会很高。但是 B 公司风向一直都是错的，所以你就再怎么拍安南叔应该就是那样。 这一集的这个播放日期是1月1号。 对， 那我因为这一集快要结束了，我问你一个问题来作为一个未来预测。未来预测， 你觉得 2017年，不是2016年的1月1号，2017年的1月1号，也是距今一年又一个月之后，一年又10天之后，柯市长他的支持度会剩下多少？ 他现在是多少？ 现在好像还有 50% 以上。 那 他本来一上任是70%，一上任是72%左右。然后做过了一年之后大概剩50到55。这个掌握已经很好，但你觉得2017年的1月1号他的民调支持度会剩下多少呢？ 大概41吧。 41。好，那我们就在2017年的1月1号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一集呢回放。 好。 来看 看预言的准不 准。准不准。 那我可以再问一问。你也来预测一个数字好 了。我也来预测这个数字嘛。我觉得应该剩下3×3。 那就是33%了。 33%，你猜41，我猜33。好，那我们就在2017年的1月1号的时候来验证一下。到时候我们就会把2016年1月1号这一集呢进行回放。 好。 我是蛮期待的，这是这个未来的这种感觉。 好。 好，那这一集我们主要都是在聊星际大战嘛。 对。 我相信大家也听得很过瘾，大家应该都有去看。好，那就谢谢大家啦。 谢谢。